锵锵三人行，今天是两个伪球迷陪着一个真球迷啊， 我也是伪球迷。 你就说从谁看了，这不这个葡萄牙跟法国这个决赛，徐老师肯定看了。 对，你看了多少场吧？ 我也看了。你别掩盖斗争大方向，你看了吗？啊，你看了吗？ 我是一场没看，但是我全知道。我现在所以这也是一个试验，你知道吗？开始呢，我是因为出差，所以没有看，没有跟着看，没有跟着看呢，我就觉得哎呀，可能会有一个边缘感，就是跟朋友一起聊天聊不上了。那我后来就想，哎，干脆我就试一试，我今年一场都不看，我会不会跟人家聊不上话？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你什么新闻我都知道。啊，德国队胜了意大利队我也知道， 所以 啊，葡萄牙队赢了法国队我也知道， 对， 怎么赢我也知道，细节我也知道。 所以你看，动机和目的它就不一样。 哎， 你呢是为了跟人聊上话。我有时候很不理解一些人这种目的，人有社交需要，这社交动物，对吧？啊，对，很多人都爱讲一些个理由，就比方说，哎，我要不看呢，或者说有个八卦我要不看，我就跟人没有话题。 对，有些人是为了这，不是热爱体育。 对，这从来不是我的动机 啊， 我从来也不无所谓跟你有没有话题。 不，你不做领导啊，有很多做领导公司里做老板的，他要看球赛，美国也是橄榄，礼拜天的橄榄球一定要看，不是喜欢橄榄球，是第二天跟下面的员工啊有话说，亲近亲民。 对， 你明白没有？ 我 那是有目的的。 你要是不看的话， 对对， 人家就觉得这老板高高在上。 哎，我是伪球迷，但是我看也不是为了找话题。 嗯， 我看就是， 就是因为好看嘛， 就 为了 看，就不能错过。后来他们说，这真球迷才不看欧洲杯呢，人家看欧冠，是吧？ 不，欧洲杯也好看，也好看。 叫，尤其是美洲杯也好看。其实都好看。 美洲杯就来不及了，今年没有全部看。 那天晚上，对吧？这是戏剧性的，是吧？然后看咱们可以看看，他们说这个 C 罗这回就是金球了啊，肯定金球奖呼之欲出了。这是从场上哭下来， 25分钟以后 说有一只飞蛾，你记得吗？飞到他的鼻尖， 在左眼。 有人说那个飞蛾是另一个葡萄牙足球名宿的转世，然后那个足球名宿就曾经洒泪绿茵场，离这个冠军杯啊只差一步。没想到 C 罗，你再往下放，再导演往下放。 C 罗还带着他的妻子来看， 你看好，这家最后缠上了绷带，又跟着这个主教练出来，他们说。这个葡萄牙是双帅嘛， 两个教练现在 对俩人一起喊，就看出 C 罗这个精神领袖的作用，甚至是挟持教练 啊，对， 你看跟教练同声同气，然后你再看啊，这是埃德尔进球那一刹那，镜头反倒都对向了 C 罗，这说明人们的这种看点啊。 但也有个说法是，就是因为他下了，葡萄牙的战斗力才强了。 哎， 以前的葡萄牙全队就是为了他刷数据。 对， 全队都在配合他， 夸这个埃德尔，哎，你再看下边啊，这时候就这健身健得好啊，一身腱子肉啊，说拍吧，随便拍啊，家就高兴爽了嘛。这次再看下边，最后就是咆哮一声啊。 那你去做旁述挺好的哈，文 当然真是，我主要是给他们留口饭吃。哎，徐老师的感想说一说，真球迷先说话。 看得很郁闷呢，因为我是帮法国的， 你是帮法国队的， 而且呢，我想检讨一下， 嗯， 为什么在球赛中会不喜欢一个人和讨厌一个人？这个呢，我上次讲 过，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 C 罗呢？ 不是每个球员都有人不喜欢，这要公开的来说，有的人不喜欢 C 罗，有的人不喜欢梅西，啊，有的人不喜欢，比方说其他的马拉多纳什么都有 啊。 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看球是第三种快乐，是在利益跟荣誉之外的一个无目的的一个快乐。正因为它是无目的的，所以呢，它人最任性。比如说，当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一个人，明明这个人很讨厌，但要是他是你的老板，你也不能讨厌他。第二，他是一个残疾人，比方说他脸上长一个什么很怪的东西，是很难看。但是你心里要提醒自己，你不能看不起人家，你不能嘲笑人家， 而且不能说出来， 哎呀，你不能说的，你这个不善， 对， 对不对？那这两种，前面两种都不是任性的，只有第三种，当我们对到明星了，球星的时候，我喜欢不喜欢，这是我最自由的时候，是吧？恰恰是在你最自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最自由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康德的说法，就审美一方面是个人主观的，但另外审美有个特点， 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假定全世界的人都喜欢。 哦， 就是当你看到个月亮美的时候， 啊， 如果旁边有个人说他像烧饼，你就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看条河，你看花，美女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啊，什么人说维纳斯不好看，我们就觉得他没文化。所以，当我们喜欢一个球星的时候，实际是没理由的，其实是我们个人的感情，我喜欢梅西或者我喜欢 C 罗，但是我们心里有个无意识觉得别人也要像我这样，因此。我们一旦看到有人表达了对一个你喜欢的人的 不喜欢 以后， 嗯， 就特别愤怒。所以我微博被人骂死了，因为他们我说过我喜欢巴萨，就有一批人，我的同喜欢我的人啊不来说，但是有喜欢 C 罗的人呢， 皇马的， 哎，就这个他就老盯着我，哎，徐老师啊，怎么样啊？哈，闷死你啊！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所以我就在想，人最自由的东西恰恰又是不自由的东西。我当然也反复的想，我为什么不喜欢 C 罗呢？没道理的，我跟他无冤无仇，对不对？人家球也踢得好，说实在话，除了梅西， 但是你能说出来为什么不喜欢吗？现在 我在想，都是很个人的原因 啊。 比方说我不喜欢他那个庆祝的姿势，他呀这样一下，我觉得这个姿势不好看。但是我仔细一想，为什么不好看？人家会觉得好看啊。那就像法国的格里斯曼 啊， 他的庆祝的姿势这么手跳，很多人觉得不好看，那么也有人觉得喜欢。所以我再三说，冷静理性的来讲，这种不喜欢是没道理的，但是人就有时候是不理性的。 但是也不是说没道理，你跟你的那个品味，其实一个人的品味是主宰了他很大的一个。 你一说品味呢，那人家骂死你了。难道 不是就是你的品味不好啊？人家可以骂你啊，对不对？ 对，那 我也你可以在人家骂你的时候，你承认自己哦，我品味不好。比如说， 不会， 我今年没有看世界杯，但是我看温布顿，到温布顿最后决赛女子决赛，我就不想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那个萨琳娜， 他 小威， 他看到小威就 我看到小威，因为我跟你一样，你不喜欢 C 罗吧？我不喜欢小威。因为我也是，你说他球是不是打得好？他球打得好，但打得不好看。 这里边有种族歧视哦。 我没有，那这就是人家的想法了，都说是种族歧视啊什么哈、啊。第一，他球打得好，但是打得不好看。 打得不好看还是长得不好看？ 打得好看、啊， 打得不好看。他的动作真的很难看，再加上他们那个他的那个长得你。长得是这样，在球场上不好看，下来说话的时候你还可以。 不是长得这就叫还真没法夸他。 不是，那这就是个评论。 不，我跟你说， 你说 我其实呢跟你一样 啊。 我开始啊， 哦，你是因为 C 罗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什么呀 ？C 罗好看啥？我其实不是因为 C 罗， 但是他是不喜欢。其实 C 罗 我讲实际吧，我讲实际，不过肯定又得罪很多人嘛。我其实不是不喜欢 C 罗，我是不喜欢佩佩。就是他旁边的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后手文，这个佩佩的踢球啊，他在皇马的时候就野蛮出名。但是我自己，我再做检讨，这种不喜欢是没道理的。 而且是有连累性的。 对，有连累性的， 有连累性的。 你刚才讲的那个网球啊， 啊， 我跟你其实一样，半决赛的时候他姐妹都打进来。 对啊， 我就非常支持那个德国的那个运动员， 就是 我说千万不让让他们姐妹打哦 啊。 那个德国后来我也帮他，但是我跟你讲哈，我到现场去看了，电视里你会放大了看到小威的很多动作比较怎么样， 对，很奇怪的。 但是如果你在现场看，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因为现场有个距离，你只看到球打得好坏角度，你看不到他长得怎么样，所以在现场看哈，小威就。得到的支持就非常多，而且呢，再三我又要讲了，我这种对小威的排斥是不对的，不对的。 不是呢，这个所以现在在一个大家就是最讲究分享的一个年代哈，反而有很多话不能说。 对， 当然了， 就是而且 啊， 就是这个第三种最自由、最任性的这个个人的喜好啊。我们其实，所以我在讲，你个人自己在家里，你跟你家里的人或者在酒吧里，你跟旁边的哥们讲。一到公共场合，我们看球赛转播哈，有时候那个评论员的他稍微有点偏向啊，你就非常刺耳。 对， 你们仔细想想看，有时候的评论，这个比方 CCTV 五，他有时候漂亮好球什么，你支持中国队算了，但是当你支持两个不相干的队的时候，支持中国队是第二种快乐，道德的。当你支持两个不相干的时候，这个观众很敏感的听出你是偏帮哪一方。 观众就会反感。所以这个问题是我是不仅从看球，我要联想到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个人好恶能不能用来，我们是没权利的人，一旦我们有权利的话，我们的个人好恶会不会转为某种权利？我只是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 从对碧罗的感想， 不是、个人好恶啊、经常变成族群的爱恨。就人好像就觉得脾气不好，这种情况其实在我身上很少发生，但是呢、我确实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比比皆是，就是说只是因为他没有跟你喜欢同一个东西，或者 对对对， 你听他说了两句你喜欢的东西的坏话啊，我勃然大怒啊，这就不行了， 这就是粉丝嘛， 就是这样， 这就是粉丝嘛， 就是、 娱乐圈也是这样、啊。 我这么三人行里就碰到过，有嘉宾上来讲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球星。我就对他就有看法，我下去以后我觉得自己好蠢 啊！你自己也是这样？ 对对，我心想、他喜欢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而他跟我是有关系，我们在一起工作，我居然因此，所以我在想人的这种非理性的力量。而且我再三讲一句哈，我们追看球哈，一是追自己喜欢的明星，第二是追你不喜欢的球队跟人。只要你不喜对，只要你不喜欢一个球队，有不喜欢人的，你以后会追着他看，什么人打他，你都支持什么人。我以前就是一个 49ers 旧金山49人队啊，我那个时候20多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恨上了他，他又打得特别好，所有他的比赛我都看，任何人打败他我都喜欢。现在回过头来想很可笑 ，Montana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球队，客观来讲那是非常好的球队，所以。生活当中， 这个、是一个 爱是人的动力啊，恨也是一种资源。 所以我们这个结尾四个字就叫亲痛仇快。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我不是球迷啊，但是我反倒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就说 决赛 头，对，一开头是好像一个也是一个足球名宿，说恨不得哪怕是法国的足球名宿，说那个人那个裁判没看着。就是那个人叫什么，把这个 C 罗膝盖给废了的。 那个人就是第一场开幕式的时候踢进关键的一个球的， 法国队那个。 对对，他现在在排名啊，就这次的官网排名是第一，就整个欧洲杯啊，他是表现最好的运动员。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都忘了他的名字。 对，就是帕耶啊，对帕耶。就当时就说，哎，就说，甚至是我听说是普拉蒂尼还是谁啊，就是说，说应该把他们帕耶罚下。就因为你这个让我们觉得一下比赛这个观赏性就给你破坏。你知道吗？就是 都是看 C 罗， 因为有 C 罗在嘛，对吧？这才是两强相争。你但是我跟你讲，到后来我细细看下来啊，我认为啊，这个帕耶啊，他这一下才真正奠定了法国队的败局。 对， 我认为 C 罗这一下啊，就是胜负之机。我还不是从技术啊排兵布阵，你像中央台那个张璐就是讲，哎，没了 C 罗，这个葡萄牙的打法打出来了，对吧？ 对啊。 但是呢， 人人都放了。 我看到的是什么？本来法国队是气吞万里如虎的， 对， 事实上是法国队受到了这件事情的情绪上的影响， 对， 明显就觉得他们有点 法国队的不知所措了啊，就好像两人 目标没有了， 就好像两人决斗，本来大家拿刀，可是前面那个刀断了。拿了根棍子了，这边拿刀的人不知该怎么办了，所以 C 罗一下以后，法国队顿时没啥进攻。 我甚至就是就更显示我是伪球迷了啊！我甚至更进一步想，我把法国队想得很有良心啊！我想，假如因为我想，假如是我是法国队的话，特别是如果我是帕耶的话呀， 就留一手了。 其实啊，我这一下啊。我一下觉得对不起全场观众了， 胜之不武。 对了，我一下觉得对不起全场观众，而且我马上也会像球迷，我想球迷和球星的心也是相通的，我马上也会觉得，哎呀，你看搞的这个就很糟糕，这就像说你跟梅西踢，我是一后卫，踢不了5分钟，我光一脚把梅西踢下去了。 我当时瞬间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不好看了，这没意思，赢了也没意思。 对， 但是 我是觉得会，就是法国队本身也有点觉得。 我不觉得法国队会这样， 是吗？ 真的在上了场比赛不会这样。 是，因为没看，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们有点 法国的状态啊。马上就不一样， 就他没利用这个状态。 对， 你要说真是说法国队饿的话，这下机会来了，马上进攻。但是他们似乎在道义上有点觉得， 他在20几分钟，这个 C 罗踢下去的到上半场的后半段哈，他的攻势完全不如前半段。 对， 不是，我觉得 就是当时你等等说一下，他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比如说，如果说哎 ，C 罗 一瘸一拐了、嗯、C 罗担架抬下去了，如果说啊来往前冲，还是像一开头要往前冲， 人家笑你， 他对他这样做，我就当时我代入感的想啊、嗯、有点没劲， 对， 你知道吗，就说明他们还是爷们儿，就 但是到了下半场呢、嗯、他是真的拼命来踢了也没用 也没戏， 所以法国是 回了。 我呢说实在话，我的当时我就有个预感，我虽然帮法国、嗯、因为我去看开幕式嘛，而且我觉得法国在恐袭这么大的压力下办这个不容易，对不对，我觉得支持 一下， 哎，支持一下，而且历史上也是法国赢得多、嗯，但是到下半场你我就个预感，我觉得哎，这个葡萄牙这个打不死的这个小强啊，因为葡萄牙上去很多人不满意，因为他小组是第三名，没赢过球， 他都是和 勉强的这么， 确实不是最强的， 对， 确实， 但是他这个球赛就这点厉害，他不一定是最强的球赛赢。哎，我给你们读一段，这样来弥补大家的心理。他说这个所有人都是赢家，欧洲杯啊，意大利呢复仇西班牙。他把西班牙打掉了，德国战胜了从未赢过的意大利，法国胜了多年不胜的德国，葡萄牙跟 C 罗拿到了第一冠，冰岛呢从来没有过的发威，威尔士呢让英格兰知道谁才能代表英伦，反正他也脱欧了，最后俄罗斯是全部都输掉啊，可是他让英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足球流氓。 那英国呢？ 真正只有英国， 只有英国是输家，你现在留下来是不是？ 输家啊！所以读了这一段，我觉得这真叫正能量啊！ 哎哎， 凡事都从好的地方看。 这春，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我这其实想说的是，子东说的法国队不知所措，跟你那种就是突然不好意思的那种心理是两回事儿。 嗯， 真的上场的时候他可以不知所措，但是他绝对不会脚下留情，不好意思，这是一定的，所有的教练都是这样的，就像我是看网球嘛， 嗯， 网球场上你摔了也好栽了也好，对方那个球他不会很手软的打过来的，他要打就打过来，你躺在地下他照样把那个球打过去的，他不会手软的，所以他们那个法国队也不会脚软的、嗯、 最绅士的表现、嗯、 但不会脚软呢、啊、一时之间呢、啊、有点心塞，有点心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心乱了、嗯、其实这个 心乱乱是会 运动员 呢， 哎，这个时候要不说可以进行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嗯、 你比如你像足球场上有时候是有一些风度要讲究的、 嗯、 比如说那边躺下了光一脚 就 踢出 去了，对对对， 你不能再哈来了来了、嗯、那你就是恶人了，对吧，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当时 C 罗的这一幕其实真的是、嗯、我敢于我下赌徒的说，甭说他们赌球赌葡萄牙的你多得意 啊， 我跟你说要是没有帕耶，我现在甚至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帕耶把 C 罗膝盖给废了，冠军还是法国的，我就这么说，当然我这么说毫无意义 就是 我什么有什么资格， 无所谓无所谓，你伪球迷可以这么说， 没关系，这表达你个人的一个、啊、 我这个球迷我可以表达、啊、我可以表达， 只有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不管是非不管厉害表达我们的感情， 所以说实际上 而且不牵涉球星， 最大的这个对法国队来说最大的这个乌龙 啊， 应该是帕耶， 对， 是吧、嗯、最大输球的罪人， 罪人了，就是 应该是帕耶、 啊、可他官网还排第一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对 C 罗呀就是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嗯、但是我得说我跟他不太投缘、 嗯、 这不太投缘表现在哪儿啊，我本来就很少看足球，但是唯一给我看到他的这几次在这几年间呢、 嗯、 都是他状态非常不好的、 嗯、 就所以留在我脑子里的，哎，其实包括这次欧洲杯、 嗯、 我也不觉得 C 罗的状态， 他就打进好的就一个头球， 对，就一个头球嘛，说这个哎脚离地1米03、 嗯、 说是接近科比啊什么的、 嗯、 哎，对，他有偶尔这个表现，但是整体上这个表现呢，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他让我想到他我仅有的看过他几次恰巧都看到他状态不好的时候，所以我老觉得他没有好的状态，他从来就在这叉着个腿在这嘎嘎嘎，我没见到过他几次表现上佳的时候， 还是助攻你没有看见的， 哎，有看见，有看见， 球是蛮好的， 他助攻有的时候 他的最往黄牌的最代表性的就是从左边然后呢接近、 哎、 对，然后在那里晃晃晃晃掉人家，然后球， 你老实讲就这届欧洲杯、 嗯、 就最后有他表现有几个不错的、 嗯、 整体来说他状态算好的， 整体葡萄牙我们讲的葡萄牙是勉强过关的嘛， 对啊， 所以你要讲公平的话足球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 它不公平的 啊， 但是它又是公平的，就是说你不能讲实力，你也不能讲人心，也不能靠万众一心，什么都没有用， 运气很要紧， 规则高于一切。你刚才说什么人都赢了，英国输了吧、 啊、 英国赢了，所有这些规则都是英国的规则。你看你埃菲尔铁塔下面万众一心、希望法国赢，对不对？你要凭良心说，你想法国这个国家为这个付出了这么多，可是偏偏就是一个球，一个偶然因素，这个多偶然啊！你看快结束的时候，法国队新替补上去，那个前锋一个球踢在门柱上，你说这完全有可能就进，这个世界就改写了，历史就这个那些无耻的历史学家就在那里改写历史， 有运气的。 但是就是规则高于一切， 嗯， 这个东西是体育比赛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而且英国的命运说明，规则的制定者最后往往上了断头台， 给自己玩死了， 对 啊， 最后头。 不是，现在这一出来啊，就感觉葡萄牙就是一个 C 罗，就感觉欧洲杯就是 C 罗拿了欧洲杯。 不是，不对，这样不对，整个比赛不是 C 罗赢的。 但是最后你的焦点还是说他现在做了教练了吗？最后的打气啊。啊，最后的他觉得他跟他以前的那个费格逊他那个姿态啊什么的，好像费格逊上升一样了嘛，他就变了一个葡萄牙的主帅，所以现在把功劳还是放在他上面去。 而且就现在这个 C 罗粉啊和梅西粉啊又开始摇起来了， 对对对对， 就是说哎，说这次 C 罗感觉形象脱，我发现呢，有时候啊就像大家看明星一样，那都是在台上你见到的，跟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不管他受了一次伤 啊， 他带伤作战，就这一幕啊，一下子就是就感动 了， 很多人叫路转粉了，马上就 C 罗就感动了，然后就反过来就开始骂梅西了，说你瞧瞧人家 C 罗带伤作战，场边呼唤，对吧？梅西一个点球没踢进去，回来就在这儿当逃兵，就说哎呦我要退 休 了， 退休了 什么的，就是。 现在不退出了，现在不退出，他们总 给劝回来了， 对，总统挽留，所以他就作证不退出了。大把的人在安慰他，为了梅西那个踢飞那个点球，接下来你们看，穆勒踢飞了，斯因斯奈格踢飞了，厄齐尔踢飞，法国队在过去几十年只踢飞过两三个 德国队 在过去几十年只踢飞过两三个点球，这一次三个大将都踢飞，我看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安慰梅西。 不是你这个联系起来， 你说他们踢飞是为了安慰梅西， 就是嘛，明星踢飞点球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啊， 而且最关键的时候踢飞点球，对不 对, 对, 对, 对， 而且都是明星， 对， 踢飞点球的都是出名的， 对对，都是出名的。 我还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八九在意大利那个点球第一脚踢飞的以后，全场沮丧的不得了，心想第一个八九上去他就踢飞了。 所以我觉得足球啊真是它有这个人生象征和人生安慰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我过去老说，我说这个 NBA 相比之下不是真的人生，为什么人生没那么多次进球的，足球比较像，就这一辈子啊，我们大多数失败很少成功，对吧？你想想，一辈子总在努力，很少成功，挫折是经常的。我觉得足球更让我想到这个人生 啊， 对不对？就像你比如说，哎，我那天又不是有一个人说什么，这个女孩追求女孩也拿这个足球来做比方，说这个男的，你看你很多次的这个尝试，你这一直都在尝试，但是呢，他这个。守门的，他会守门的，那很少有机会进去， 对， 但是你想了一切办法，但是你还是锲而不舍等等，我觉得都拿一些是人生做隐喻啊，做比喻， 就人生难得进一次球，进了一次球你就记一辈子， 哎， 是不是？ 你像美国那个就有点性滥交，你知道吗？性解放，没事拿老进呢，就也没人防着，你看 NBA 对吧，也没人防着，咣咣咣咣就进， 人家张伯伦的新伙伴本来就多嘛， 对，你看，所以篮球你看 NBA 这样， 对对对， 不，其实呢足球象征的是古典人生，就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人生， 哎，这也是 现代人生呢比较象征的呢是美国的橄榄球 啊， 美国的橄榄球那种就是带的 first down second down， 就是他那个你知道什么时候重要什么时候不重要，有点休息有点关键时刻，足球啊全场没有休息， 哎，但是 令人窒息， 咱们赛前就说的梅西是不是缺点霸气啊， 梅西球还是踢得最好的，不过偷税讨